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柬埔寨的报纸和广播电台披了特辑，诺克尔托姆日报登出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并披了特辑。国家广播电台指出，金日成同志是一位天才般的思想理论家，前所未有的领导巨匠，具有崇高德望的仁爱化身。亚萨拉广播电台和调频 90.5 广播电台指出，金日成同志是亿万人民的慈父，他永远活在人类的心中。